最近，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印发文件，明确到2020年，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要平均达到80%以上。目前普通话的等级水平分为3级6等，即1、2、3级，每个等级分别为甲乙两个等次，其中1级甲等为最高，3级乙等为最低。那么在听节目的你，普通话是什么水平呢？ 有痴有泪影，当中虚觅究竟，而一生竟似梦境，痛在痛，冥冥之中太难明。梦里歌声在混乱中唱未停，一句心声语气变得更冷静。今生半梦半醒，离不开心里唐景，盼在盼暗里推开见月明。梦似冰冰冷，冰冻令人逐渐地冤明，醉了再醉，走过以后如何能再醒。梦似冰冰冷，冰冻剩余陌路没记应，怕再怕永远找不到共鸣。梦里歌声在混乱中唱未停，一句心声语气变得更冷静。今生半梦半醒，离不开心里同境，还在盼暗里推开见月明。梦似冰冰冷，冰冻令人逐渐地冤明，醉了再醉，走过以后如何能再醒。梦似冰冰冷，冰冻剩余陌路没记影，怕再怕永远找不到共鸣。梦似冰冰冷，冰冻令人逐渐地冤明，醉了再醉，走过以后如何能再醒。梦似冰冰冷，冰冻剩余陌路没记影，仍难忘是我每段心声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互相伤害，约会